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3集。如果有人踩到了无敌警察花，那他在接下来的5分钟会变得无敌，在他之后踩进来的那个人却不再拥有无敌警察花，因为在他踩进来的那一刻，这个格子就从奖励格变成了7级惩罚格。3级惩罚格是那只危险的黑色蘑菇，7级惩罚格会是什么呢？所有人都惊慌得不知所措，唐默深吸一口气，压住心中翻涌上来的不安，抬起头，他的目光突然扫过马里奥头上的巨大 LED 灯牌。唐默脑中灵光一闪，问道， 那个灯牌上的数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 白色世界里，马里奥站在舞台上，抬头看了眼自个儿头顶上的6456四个数字。马里奥诡异地笑了一声，回答道， 哦，你问这个呀，可爱的孩子，你的好奇心真重，这是陪我玩过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的孩子的总人数呀，真可惜，他们都是不幸运又不听话的坏孩子，全部没能走到这里获得我的奖品。第6464个孩子，你会是个幸运的好孩子吗？ 这是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，这个游戏到现在才真正开始。中年妇女抱着巨大的骰子，浑身颤抖，双眼通红，她坐在地上崩溃地看着站在舞台上的马里奥，迟迟没有投掷骰子。马里奥关切地问中年妇女， 我可爱的孩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投掷骰子？ 中年妇女惊恐地看着马里奥。马里奥声音骤冷， 难道你不想和马里奥叔叔玩游戏了？嗯？ 中年妇女吓得哭叫一声，下意识地把骰子扔了出去。大大的骰子在地上转了3圈，最后缓缓落在3点上。中年妇女害怕地哭喊着，几乎是爬也一样跑到了唐默站着的第20格。马里奥看着他在地上乱爬的滑稽模样，捧腹大笑。然后是秃头男人，他一拿起骰子，害怕的不仅仅是他，还有中年妇女。这个秃头男人现在正站在第19格子里，他即将开始他的第5轮投掷骰子。刚才中年妇女跑进了第20格，唐默早就在那里，他们现在是2个人站在第20格里，但因为唐默才走到第4轮，所以不会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的效果。可秃头男人这一次如果投掷到了1点，那么他就会进入第20格，唐默不受影响，秃头男人却会和中年妇女一起面对7级惩罚格。秃头男人的头顶开始冒汗，他紧张地抬起袖子擦了擦满脸的汗，双腿抖若筛糠，他死死地盯着手里的大骰子。中年妇女也瘫坐在地上，双眼里怀着希冀，祈祷似的看着秃头男人手里的大骰子。 不要是1点，不要啊！ 秃头男人大吼一声，闭上双眼扔出了骰子，咚，骰子落地。秃头男人睁开眼，正面是3点。秃头男人整个人都松软下来，脚步虚浮地走到第22格。这2个人是害怕的，第3个投骰子的啤酒肚男人却显得自信很多，他抱着骰子毫无畏惧地吼道， 我不信老子运气那么差，怎么可能投掷到1点和3点，肯定不会。 他不害怕，站在他前面的中年妇女和秃头男人却紧张地看着他。唐默看着这个站在第19格的啤酒肚男人，他低头看了一眼对方拿着骰子的手，只见这个人的双手 已经僵硬到连骰子都快拿不住了，明显在故作镇定。啤酒肚男人深吸一口气，突然掷出骰子，骰子在空中旋转，他的双眼瞪得大大的，眼也不眨地盯着骰子。当骰子落地，露出正面的点数后，他浑身大汗地喘粗气，跑到了第21个。第四个、第五个掷骰子的人会稍微轻松一点，因为他们一个站在第15格，一个站在第14个，是大部队的末端，和其他人隔得较远。第四个中年男人很少说话，在八个人中存在感最低。唐默回忆了一下，他叫赵国，名字听上去也很普通。他拿着骰子，脸色惨白地掷了出去。当看到骰子上的一点数字，他重重地松了口气，走到了第16个。第五个掷骰子的是年轻男人，他似乎和第六个年轻女人是男女朋友。两人一个站在队伍的最后是14个，一个站在队伍最前是22个。这个年轻男人的压力其实也不是特别大，他只要不投掷到两点就不会有危险。最后他站到了第18格上。轮到了年轻女人。众人之中就这个女人是最轻松的了。她就站在唐默面前的两格里。她拿着巨型骰子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。 六点，六点，一定要是六点。 唐默轻轻挑眉。咚，骰子落地，正面显示五点。哪怕不是六点，年轻女人看到这个数字也激动得满眼放光。她毫不犹豫地跑到了第27格上，这一下子就又与大部队拉开了距离。然而她刚刚站稳，突然格子周围的白光变成了红光。 叮咚，触发四级惩罚格。 轰，一只巨大的黑色乌龟从天而降，他瞪着那双绿豆小眼，死死地盯着站在第27格里的年轻女人，突然攻击。变故发生得太快，年轻女人根本没来得及反应，黑色乌龟已经咬住了她的大腿，扯下了一块血淋淋的肉。女人痛苦地嘶嚎，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，她奋力地用水果刀去戳这只庞大凶残的乌龟，可乌龟壳坚硬无比，水果刀撞击在乌龟壳上，发出金属碰撞的火花。 妹妹！ 年轻男人焦急地喊道。那乌龟一直用头不断地顶撞女人的腰身。在这边长一米的格子里，四围升起了一层无形的墙，无论乌龟怎么顶，年轻女人一直无法离开格子。她被顶得口吐鲜血，同时又被扯去了一块大腿肉。 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杀我！ 年轻女人慌乱地拿刀乱砍，这些对乌龟都是不痛不痒。其余七人中，年轻男人急得双眼通红，盯着自己的女朋友却无能为力。另外五人则惊慌地看着。中年妇女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， 第27格是四级惩罚格，不能去，不能去那里。 唐默高声喊道， 别砍他的壳，砍他的头。 女人听到有人指挥，慌不择路地应和， 我砍他的头，砍头。 她拿着刀努力地往乌龟的头上劈，但乌龟速度极快，她的刀还没落下去，乌龟头就已经缩进了壳里。女人绝望地试了几次，始终砍不到乌龟的头。 我砍不到它，我砍不到！ 女人绝望地哭喊。唐默眉头紧锁，忽然他看到乌龟又钻出龟壳，一口咬住了女人的左臂，扯下一块肉，再把头缩了回去。唐默喊道， 等他下次咬你的时候，趁他咬住你扯肉的机会砍了他的头。 女人嘴上答应，但根本没办法做到。她又被乌龟扯去了两块肉，才终于找到机会砍下了他的头。乌龟壳非常坚硬，但是乌龟的头却很柔软。头被砍掉后，乌龟的四肢抖动了两下，啪嗒一声倒在地上，渐渐消失在空气里。年轻女人的身上已经被啃得一片狼藉，地上流满了血。奇怪的是，人跑不出格子，这刺目的鲜血却流出了第27格。 站在后面几个的人纷纷躲开血液。年轻女人气喘吁吁地瘫坐在血泊里，被乌龟咬掉的地方形成恐怖的血坑，东一块西一块，让她看上去又丑陋又可怕。年轻男人犹豫了片刻，说： 妹妹，你快好好休息一下。 女人点点头。幸好地球上线后，所有人的身体素质都大幅度提升，哪怕是预备役的身体水平都远超地球上线前的世界冠军。这女人浑身有这么多伤口，也不需要处理，一分钟内就止住了血，开始结疤。但她还是受了重伤，瘫在地上无法动弹。老头掷出了骰子，从18格走到了第24格。他结束后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唐默身上。唐默面无表情地接过空中飞过来的骰子，低下头，神色淡定地看着骰子上的点数。他站在第20格，现在21格、22格和24格都有人，他所能去的格数只有23格、25格和第26格三格，一半的概率他会走到已经有人的格子里，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的效果。站在唐默前面三个的玩家都屏住呼吸地看着他。唐默望着手里的骰子，脸上没太多表情，但双手却已经死死地捏紧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吐出，一把将骰子抛到空中。咚，骰子落地，正面显示五点。唐默走到第25格，格子边缘的白色光芒转化为黄色，这是一个空白格。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然而下一秒，地上的大骰子晃晃悠悠地飘了起来，飞到了中年妇女的手中。站在第20格的中年妇女一下子脸色煞白，她颤抖得根本不敢去接骰子。她抬起头看向面前，几乎是绝望一样的看着面前站着的四个人：秃头男人、啤酒肚男人、老头和唐默。他们分别站在22格、21格、24格和25格，留给妇女选择的只剩下两格。舞台上，马里奥扯开嘴角，幸灾乐祸地笑着，他看着下面的这八个人类，仿佛在玩一场有趣的游戏，就好像过去30多年里人类玩超级马里奥一样，用同样期待和愉快的眼神等待着一场又一场游戏的开始。与此同时，游戏外的小区附近，一个穿着风衣的年轻男人走到了花坛旁，停下脚步。夕阳温暖的光芒从西方照射过来，在花坛里的几棵景观树上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金纱。在景观树的周围，零零碎碎地堆积着好几个大包和两个行李箱。年轻男人俯身走进花坛，一一检查这些包和箱子。他打开每一个包，查看里面的东西，也把行李箱都打开，仔细辨别里面放了什么。最后，还认真观察每一个行李箱和包上有没有血液和摩擦打斗的痕迹。他最后一个看的是唐默的包，里面东西很少，就一个手电筒、一把小刀、几包方便面、压缩饼干和瓶装水。看完所有行李后，他脸色十分难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口哨吹响。五分钟后，原先和他一起在小区花园里查看六具尸体的年轻男女就聚了过来。他们刚刚走近，就看见花坛周围放着的行李箱和包，他们倏地沉下脸，和年轻男人一样仔细检查这些东西。检查完毕，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 看情况应该是进入二号副本了。 嗯，是进入二号副本了。 马尾辫女人说，她的目光在这些行李上扫视了一圈，说， 没想到已经有人进入了二号副本，不知道这次会出现几具尸体。 他看着行李的眼神里带了一丝遗憾，仿佛透过他们 看到了他们已经会注定死亡的主人。以这个花坛为圆心，方圆50米，画为2号副本的第31号入口。 好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